依家舊市，舊市真係好啲。想知嘅話，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城寨舊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顧，睇下英治時代定係而家好啲。準時見啦！啊，不過呢個節目咧，歡迎大家封煙嘅，記得聽 live 啦。 好，我哋咧翻嚟最后一节啦，但我哋都应该都会超时嘅预计，因为其实我哋原本节目就定咗个半钟嘅，但系都其实就有走盏位嘅，咁啊继续讲翻大澳啦，即系同大澳人讲大澳事啦。啱啱就讲过咧，即系一个悲情嘅观光船，咁啊大家记得去咧，系唔好去坐观光船啊，调翻转啦，因为呢本书就叫你去睇观光船，我哋叫你唔好坐观光船啦，真系。嗱，咁其实。大澳棚屋，所以其實我想問，即係大澳棚屋咧，其實而家仲係保留幾多咧，定係拆咗好多咧？ 其實大澳棚屋從來冇拆過嘅、嗯，就有幾隻三次火災啦，幾十年三次火災，所以依家剩翻嘅大概三stay 咗喺度，仲有我諗一半都應該 OK 嘅，仲有、一半以上、有、 一半嘅棚屋 嚇，仲、有 即係幾多樓啊？大概幾百間。 有冇幾百噶？應該 OK 嘅，有幾啊？不過你住人、住人唔係咁多住喺度咯，因為好多假期先住喺度，或者一啲老人家 嚇、 老人家喺度住咯。 咁樣嚇，我哋好奇嘅棚屋會唔會話啲人風濕有影響？因為你瞓嘅地方即係淨水上面啊嘛，會唔會有啲病多啲病痛定嘅一樣冇嘢嘅咧？ 嗱，我近時就棚屋大嘅，去到成十一二歲先係搬去大廈啦，叫做啊公屋公屋啦。咁嗰時好健康嘅，同埋我阿媽相對嚟講，我阿媽係冇咁多病痛， 反而冇病痛添啊！住棚屋 有冇咩風濕啊？ 我老人家依家梗係有啦，即係上佢又做好粗勞，老即係退化92歲，仲想去點啊？ 92歲 嚇，咁我又唔覺得會多病咯，即係 反而健康添咯，係咪應該？ 係啊，因為 有運動，空氣又好，係咯。 嗱嗰時我細個冇水嘅，咁要去街喉擔水啊，咁係啊，咁就每日都咁走来走去，阿妈送人啊，咁我又唔觉得我妈有咩病痛，反而佢退咗休就好多病痛。 反而即系冇做咁多活动嘅嘢。 系啊，冇错。 其实好多时人都系冇咗个 冇咗寄托，我谂系冇错， 就衰落得好快。 冇错。 同埋即系棚屋有冇话起嗰阵时话有咩规则之类啊？或咩安全啊？嗰大细限制有冇嗰啲？ 佢有嘅，即系每一个棚屋咧，佢都有个number 俾你嘅，一个 number 就 set 咗你嗰个棚屋系几大，即系每一个系啊，冇错。咁每一个都唔同，咁样起嗰时我嗰时就系冇点样规定起嘅，咁样嗰时都冇起，我就由细到大有棚屋就系一啲最古老嗰啲，就攞啲昆段啊去起吓吓昆典木吓昆典木，咁样咧就话最后屘深究过喺马拉尼，依家都冇咩噶啦，冇噶啦， 冇晒呢啲木啦， 系啦，应该都系冇噶，过到开发 系 啊，咁然后可以几十年系唔烂噶， 浸 喺水度 系啊，仲有水喎， 系啊，冇错。 我记得嗰时有啲 documentary 咧，嗰啲记录。片式嘅嗰啲鏗鏘集定之類嗰啲咧，有特別有做過呢特輯， 冇錯， 係啦，同埋佢哋都好有，即係負責嗰啲人都係好有技術嘅，有人教過佢哋啊，唔知點樣打咗啲窿，有啲裝咁樣咧，有少少水泥，然後再嗰個昆片啊，即係好有程序咁樣做嘅，係好有技術嘅。咁而嗰個昆片木，因為嗰啲密度好高嘅。 同埋 個質啊，木質好，嗰個密度好高，所以可以頭先你講水浸都唔怕咯。 你鹽水啊嘛，最要即係佢 係咯係咯， 冇錯 係咯 係。所以棚係咯點樣即係依家就係最唔可以高過兩層咯，同埋唔係兩層添，佢兩層嘅意思係一個高度啊，唔係話八尺一個高度，佢我唔係我。exact 你肯定依家係幾多？ 但係而家係咪唔可以再起身㗎啦？ 如果你有 你自己有個位啦，你仲有嗰、那個、所謂叫地個。那個屋誒、那個地契啦，即係租俾你一年依家都12蚊嘅啫，都話你仲有嗰個咧，你就有權喺翻你嗰個契裏面嗰、那個、 單位可以重建， 冇、錯啦。不過依家好多人會再起咯。 但係同埋啱啱你講嘅嗰種木頭已經係好難越少，越貴越難揾到啊嘛。 係啊， 即 係 啲就即係冇維修之後，慢慢就會消失啊嘛。係 啊， 即係時間問題呢、這個又係。同、埋政府有冇話幫你保育先呢樣嘢？我諗都冇 嘅。從來佢冇啊，即係我諗。幾十年前佢點解起龍田村一期嗰時咧，一三層高嗰啲咧， 即係屋村定係 屋 村啊？ 屋村唔係居屋，嗰時即 係冇 公共屋村。嗰時全部都係居居屋公共屋村嚟嘅，後屘就冇人住，佢就變咗居屋啫。 哦，嚇 ，even 啊，係啊，冇錯， 唔係超級 low rise 嘅。 是啊，冇錯。 三 層，後屘佢就係近密近車站嗰度啦，嗰度有 高少少， 高少咁十層八層咁樣， 十二層低密度。 係啊，係 係。咁後屘又賣咗出去啦，咁變咗居屋啦，咁到另外近消防局嗰度啦，咁有廿幾層啦，咁又冇咩人住啦，咁後屘又就又賣咗出去啦，收翻然後再賣翻，即係又賣俾人啦咁樣嚇。 喂，其實講完棚屋之後咧，我哋即係帶我有陣鹹魚味噶嘛。 啊！我細個嗰時幫手刮鹹魚輪噶，幫手曬鹹魚嘅。 幫曬鹹魚啊！即係當時係點樣？即係捕完魚翻嚟，有冇揀咗啲咩魚啊？ 嗰啲叫滑仔啊！我記得好細個嘅印象咧，幫益昌，益昌仲喺度，好似等賣廣告咁樣。咁啊，同阿華哥佢哋一家好熟。咁細細個佢其實佢屋企做鹹魚生意，咁佢哋真係有魚上網魚啊咁樣。網咗翻嚟咧，咁我哋細個冇嘢做啊嘛，即係教鹹魚啊你，冇嘥時間啊，周圍躝咁樣嚇。咁啊，個半人錢一日嘅咁，由朝早到晚， 手 咁 刮啲輪。 我嗰年 都 OK 嘅咧，對我嚟講。 好細個係講緊40幾年前咯，依家講啊。 有啲零用錢。 係啊，我冇啦，全部都出糧俾我阿媽， 阿媽又扣起咗個半都扣起你啊！ 我所有做嘢嗰啲俾我媽出糧啊。咁又係咯，又刮完之後佢哋就會醃啦，揾好多鹽去醃啦。咁然後就攞去。嗰時仲未起出面近車站嗰個居屋嗰度啦，依家變咗居屋啦。咁其實全部咧都係啲空地嚟嘅，咁就曬啦。咁我哋又負責去睇住啲鹹魚啊，搣蝦乾啊，幫人哋走去曬啊咁樣。 蝦乾我中意炒。 蝦乾定蝦膏啊？ 蝦乾。 乾蝦我中意啊！你講蝦乾咧，好多時啲即係做啲叫咩瀨尿蝦乾，唔知你有冇生產咧？係好香噶。 瀨尿蝦乾。嗰時冇生產咯，因為嗰時瀨尿蝦係唔值錢嘅，依家就好值錢啦。 唔值錢啊！嗰陣時瀨尿蝦 值錢嘅。 哇！嗰時我一盤咁樣啦，我記得我諗我八九歲嗰時啦，好似5蚊嘅咋，一大盤啊，係唔值錢。 我係咪以前即係我覺得難搣殼嘅麻煩，又吉手都唔值錢咧？即係 我諗 係 我諗係，同埋嗰時嗰啲人唔識食，依家俾啲屎。 而家有冇錯？咁殼入住佢都巴閉噶嘛，透明卒入住俾佢打交。 哇！嗰啲今日我諗嗰啲唔知喺邊度養，唔知喺邊度養。 東南亞嗰啲係， 我諗東南亞過嚟之見香港人識食噶嘛，同埋好多大陸人又好識食噶嘛，依家咁樣即係攞翻嚟係賺呢啲錢咯。所以你發展大澳咁或者大嶼山咧，對我哋冇好處噶。所以我食過早餐喺大澳咧，我依家唔敢出街食早餐啊，30幾蚊一個早餐。 咪係咯，就係將啲物價提高曬咯。 咁我初初入去同啲街坊講咧，就話：喂，你同我講啲搞事啊！你翻嚟啊！你係咪想做咩做有兩個好出名啊？咁啊，我費事爆名，即係你出去好似我哋咁兩個搞事啊！我話嚇。咁我後屘同佢哋解釋啦 ，even 我家姐都係噶，喂你唔好翻嚟搞事喎， 即係嗰啲人 翻嚟搞事 嚇， 嗰啲黃絲 唔係黃絲，佢哋根本上係真係想，其實佢睇到啲嘢，即係佢俾我哋睇，即係俾人話搞事，俾人抹黑嘅啫，其實咁佢後屘同我家姐解釋多啲，我話係啊，你依度好好啊，第時樓價係高好多，我話你有間地鋪仔好好，佢成日都話：我梗係想買最平噶啦，我買出去我買嗰時30-40萬，我梗係想買出去1000萬最好啦。咁我話到嗰時你就好可憐啦。我話你真係想養老喺度冇可能。我話你就算有兩間啊，更何況你一間，你就算俾你買到 一千幾百萬買了出去，有人跟你買了，有一天去到這個位置，我說你用這些錢你買不買回同一 個位置 和環境， 環境是啊，我說你有沒有可能你買同一個位置或者附近的位置同一個大小 的屋，我說你那時是給多，我想給多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的錢你都買不到，我家姐那時就醒了，我说全部都是一个 numbers，我说现在所有经济发展呢，啲炒楼房那些呢，即是炒地产都是一个 numbers，你不要以为你赚了很多，不过你赚了啊，我的楼升很多了，我朋友我升了继续上去升，我说你升你会不会真的卖了出去啊， 咁你咪又要用翻咁大個錢去買另外一層樓？ 即係啊 ，sorry， 你係 仲係咁細 嘅啫。唔係 ，sorry， 你用翻同一嚿車買唔到同一層樓啊？係啱。你我話你又想再供樓啊？話你又啱啱供完廿幾三十年，你係咪再想供樓？ 即係兩棟咯。 係冇啊！你供兩棟，你賣咗，佢諗住俾個仔啊嘛。 嗯。 咁你賣咗之後，你依一筆錢俾個仔續首期啊？話。我说你工作这么辛苦，工作几十年才两公婆死坑死底，哪里都不去，才有层楼给你个仔，你说买一层去赚赚你那几百万，然后你拿这几百万给你个仔做首期，去供一层同现在的 quality 一模一样的楼，你有没有病啊？ 那自己瞓边度嘅自己？ 哦，佢自己又有，好似有层楼嘅。 哦， 咁呢层系租俾人，佢就啊，梗系升我卖咗佢，系啊，我话你谂住俾个仔。咁你賣咗佢，你點俾個仔啊？我俾佢做首期咯。我話你俾佢做首期，我話你會唔會本末倒置咧？俾佢做首期，供一層一樣嘅樓，幫佢做首期，即係佢係住唔到，好多香港人住唔到。 咁樓價升幅會大幾大？ 係啊，同埋佢成日以為賺到錢，其實全部都係個 numbers 帳面嚟嘅， 因為帳面數。因為帳面上， 但實際係 translate 唔到佢哋個 quality of life。 No， 冇可能。 最緊要嘅 point 係啊。 喂，講完樓價咧，我哋貼翻落翻地講下嗱，蝦膏咧，其實即係咩咧？通菜成日蝦膏炒噶嘛。 係。 啱啱想問你就係其實嗱， 仲有冇 鹹魚點揀先？如果蝦膏即係點樣買？ 嗱，鹹魚睇你中意實心啊，食實心定腍噶啦。 嗯。 如我比較中意食腍嘅， 我 中 意 食 腍 啊。 淋點啊先？點解咁正先？ 梅香係嘛？ 梅香鹹魚啦，冇錯啦。 哇，咁撈飯先好食。 冇錯，梅香鹹魚你撳落去淋身啲嘅。咁佢蒸飯咧真係好好香。 蒸飯點先？擺電飯煲上面就咁蒸。 你淨係擺喺電飯煲蒸，或者有啲人我唔食腥啊，太腥，唔係成煲飯你食噶嘛。咁你其實係揾 梯碟， 斬兩嚿啦咁樣。你一條你斬咗兩次啦咁樣。咁你加啲少少姜、少少油精咧，已經好 perfect。 我屋企成日都咁整噶，真係。 咁姜或者鹹魚蒸肉餅啊嘛，係咯，好多人都識食。 魚香茄子煲咧， 係魚香茄子煲，我覺得又好似俾佢冚咗， 冚曬嗰啲鹹魚味啊， 係啊， 質感啊，同埋 係啊， 一咬落去嗰種質感，又化落去啲飯嗰種味。 冇錯啊， 食搞到 唔係你真係好肚餓咁，我好想 啱啱講埋蝦膏啊， 蝦膏蝦膏先。 蝦膏仲有蝦膏嘅賣 㗎，之前政府話唔俾湯網，又影響即係嗰啲蝦嘅生產啊嘛，原材料。 呢吉仲有生產嘅，我唔知嗰啲蝦米仔喺邊度嚟啊咁樣。 勝利香蝦先啱啱做一間你講噶嘛， 冇錯啦。咁依家就剩翻喺近住碼頭嗰度啦，真係舊碼頭，即係依家叫文化。酒店 即巴士站嗰位 啦，唔係 另一個碼頭， 碼頭啊，依家酒店嗰度啊， 即係順和攞咗嚟 文化酒店嗰度啊，所謂嘅嚇，嗰度必經嘅，必經嗰度仲有個勝利啦，嗰度仲仍然堅持佢自己生產嘅蝦醬啊、蝦膏嘅，你話嗰啲蝦喺邊度嚟，我就唔知啦，咁因為冇咩太了解啦，嗰陣時係佢哋賣得最犀利嘅。 而家剩翻佢哋一家自己做嘅啫，係嘛？ 以我所先知，其實好多好多大嶼山大澳嘅 嗰啲 鹹魚啊，或者咩嘢都鹹魚啊，或者蝦乾啊，其實好多都係入口，同埋好多佢哋都會有啲聽講話，我唔知係咪啊？聽講話佢哋已經喺東南亞一帶咧，已經有即係有個工場去自己喺嗰度請人曬啊。 不過我大澳係一個 branding， 係啦，冇錯 冇錯 啦，不復當年。 最近時 走水貨嘅咩 ？Made in Hong Kong 其實就係喺大陸做，係 都係唔係係嘅，係日交唔係我見，因為我前我爸嗰邊做製衣行咧，真係嘅，係 冇錯， 即係混入嚟香港係做最尾嘅 patch 嗰一下係咯，中字面咪咯， 唔係總之七成。總之譬如你成件單車好，你未打樓門未打樓， 都未叫完成嘅。 未完成，未包裝啊，嗰就30%未燙啊，未包裝啊，同埋未打樓門。或者你 好似你做呢行咁嘅嘢， 我做咗20多年，啊做監獄最廿七。 而家歐洲啲最貴嗰啲咩 Armani suit 啊，好多咧都喺中國做咗80%-90%，最後 喺冇錯啦。 但係10多萬同細個話俾你做，千祈冇買。 同埋好多所謂嘅名牌袋咧，佢哋其實好耐之前咧有個大 brand 咧。咁我朋友做皮袋嘅喺大陸，咁佢已經好多，我諗十幾年前啦，佢一包咗間廠200多人咧，就一個大 brand 咧，就佢哋生產佢哋嘅袋啊。 哦， 總之呢都係。 然後咧， 佢啲全球化經濟。 然後啲扣咧，然後啲扣咧就喺嗰邊做嘅，咁咧扣咧就喺嗰邊就冚。咁就所謂 make in 邊度邊度啦， 係啦， 咁啊，再爆邊個爆？ 嗱，我啱啱即係講完大澳咧，因為其實真係講唔曬兩位咧，其實大澳再之後再講多啲咧，其實想講咩咧？ 下次去大澳揾阿 Anthony。 OK 啊， 或者我城寨搞團啦，即係等佢 哋。梅窩度揾我。 係啊，講堅㗎呢個。 去東湧度揾阿小燕。 其實我都好希望多啲人嚟大澳，真係嚟真係睇大澳，唔係嚟湊熱鬧。 唔係坐嗰啲咩觀光船兜圈嗰只啦嘛。 真係了解下大澳成個歷史。 冇錯， 其實睇海豚啊，睇日落都唔使一定要。 坐船 嗰啲嘢，可以喺一個高山少少係嘛，就已經睇到日落同埋睇到啲海豚。 唔係，其實咧行去即係依家文物叫文物酒店嗰度咧，你望出嗰舊碼頭嗰度咧，已經係你想睇到咩嘢都有噶啦。即係海豚有就有，冇你坐咩船都係冇 嘅。佢都唔喺度。 所以嚇，佢依家我根本見唔到。 你見到少少個頭。 嚇，冇啊！我淨見唔到啊！ 但我估大澳仲唔止呢啲嘅，仲有好多歷史嘅遺留落嚟。 講嗰個宋朝歷史追溯到咁遠， 冇錯啊！ 咩侯王廟啊，係咪？ 有個侯王廟，有個龍岩寺、 潭公廟 啊，冇潭公廟啊，有個龍岩寺。其實你去南涌嗰度，其實都好值得去睇一睇。南涌嗰邊咧。其實是一個農地和田地嚟嘅，依家就填咗啦。咁啊， 所以反而呢啲仲值得去睇。 你可以睇紅樹林啦，其實大澳係我諗係香港擁有紅樹林咁大片嘅紅樹林，數一數二，數一數二多。同埋佢哋真係個身體好靚啊！同埋如果你水退嗰時咧，真係見好多嘅嗰啲叫做咩蟹仔啊、彈塗魚啦，係啊，冇錯，叫單腳單槓嗰啲咧， 招潮蟹嚇。 咁你睇好多生，即係好多生物喺度，你睇到好，你即係你完全係就算我去第二個國家啦，我見唔到咁豐富嘅生態環境啊。even 我東南去馬拉嗰啲啦，佢哋我去親嗰啲係發展，又係你帶你愛一條樓梯，又 冇嚇。我唔係未必冇，只不過咧，學你話齋，全部都係大發展， 冇錯啊。 所以佢要帶你走嘛， 景點化嚇。 咁就冇你咁深入，所以我哋可能真係可以研究下點樣可以做一個好深 度遊、 深度嘅一個大。 好，冇錯，嗱，好。 我哋即係最後一 part 再加時再加時啦，已經冇所謂啦。對，最緊要你冇所謂啦。就講翻你哋參選經驗，其實咧 ，Clara 咧，之前係參選過係咩區咧？ 大嶼山選區 T01。 T01。 睇先嗱。 大嶼山選區咧，即係成個大嶼山勾咗呢個愉景灣同埋新發展嘅社區東涌。 哇！好大， 即係高好多高樓嘅嗰個東涌嗰 part。其他咧就已經係大嶼山選區，所以好大啊！所以我哋有， 我想叫做娥姐 喎。好啊好啊， 講笑啦。嗱，今日大嶼山有4個候選人啊，啱啱講過啦，余漢新當選咗啦，1895票啦。第二號仔就係阿劉敬章653票，袁玉華就係727票。啱啱我哋呢一位咧，阿娥姐咧，譚秀娥就係486票嘅。喂，其實可唔可以略講一講嗱？一號唔使講啦，個背景啱我哋講咗啦。咁二號仔啊，劉敬章係咩背景啊？當時 啊，佢知多啲。 劉敬章係一個土生土長嘅大澳人啦。其實我覺得佢我仲未有時間去接觸佢。其實我聽啲朋友講咧，佢 有心想有心想搞好大澳嘅、嗯，不過奈何啦。咁佢有華商會背景啦，咁、 哦、 佢我諗佢家族同呢個鄉事委員會都有啲關係。咁、嗯、去到某個位咧，就 stay back 嗰、嗯、啲真係 拎唔掂啦， 係啦、嗯。所以誒、 所以人哋介紹話俾我聽，佢係誒一。半泛民一半鄉事咯， 即係點？ 係啦，即係咁樣去解釋。 即係 都好難，係咪即係似莫？我哋即係似咩咧？莫乃光啲 friend 咁樣咧，係嘛？即係唔 但係我都信佢，始終後生仔， 係啊， 後生底嘅。 所以我都希望佢真係諗清楚啦嚇，同埋誒，即係為佢下一代，為下一代好啦。真係要諗清楚佢點樣去做啦。如果佢繼續行呢條路咧，點樣去真係去？即係為大澳啦，或者為大嶼山發最好嘅發展而出力咯。 嗯， 我知佢仲做緊嘢嘅。 即係而家劉冠恩仲有做地嘅工作。 誒、有嘅有佢啱啱搞咗個萬世，咁 OK 啊，我覺得係嚇。雖 但嗰日可能好凍啊，因為嗰日好凍喎。 起碼有心，我覺得係最緊要係。繼續去做嘢啦，好似大舊啊，你兩個都繼續喺你自己區嗰度做嘢。我好驚有啲人即係話選啊，選完咁就哦輸咗啦，就走咗去嗰啲。咁起碼我覺得係有心嘅，不過希望佢真係要諗清楚自己嘅路係點行咯嚇。 嚇，其實真係分享下，其實係難嘅。 係啊， 即 係 你輸咗之後， 選完之後係咯，其實個把火你 keep 住 咧。好艱巨嘅工程，咁我覺得，哇！咁我又應該依四年，即如果你個目標係為咗下一代選到咧，你依四年係唔需要諗，你一定要揾到一個真正嘅 passion， 即係我哋講嘅 intrinsic value， 即係你真係 motivation 咧，係從裡面出嚟嘅。你係想建立呢個社區，你係覺得依區好特別，你真係會有一個即投入度啊，唔係覺得你做唔到啊。咁我哋諗四年之後，你心諗 四年喎，大佬， 我要搞啲家政，搞咁多嘢，其實一路喺度燒緊錢，燒緊時間。咁即係你要有一個好犀利嘅冇 力。時間咪錢咯，唔係即係想問阿 Cam， 其實你嗱你選輸咗啊，雖然可能話你可能即係票數最低啊，但係你點解仲會有個心仲繼續做地區工作咧？ 哦，即係正如我參選嗰時同大家講喺我嘅 leaflet， 俾一分鐘你，而家講參選嗰時點講？ 係啦，即係我係一個土生土長嘅大嶼山梅窩人啊嘛，咁我梗係希望呢個地方能夠即係即係有良好嘅發展啦，所以即係我哋要澄清，我哋唔係反對發展嘅，我哋只係抗拒呢種麻木發展，或者係呢種咧好似好景點式啊呢種地產項目帶動嘅由上而下嘅呢一種發展模式。我哋需要頭先都講，我哋需要啲永續嘅 green 嘅，即係能夠真係由即係 benefit 到。即係地區人士，即係嗰啲小嘅店鋪啊，慢慢其實佢可以好自然咁樣去形成一個發展，係啦，就唔需要嗰種砸落嚟嗰種而且呢樣佢又冇真正同我哋做諮詢啦，即係只係嗰啲既得利益者嘅佢哋嗰種嘅計劃，就夾硬加諸喺我哋身上啊嘛。而呢樣嘢又唔係講真，就唔係淨係。關乎大嶼山居民嘅，根本係整個香港，因為大嶼山成個發展講緊係千億工程咧，其實仲個規模仲大過當年玫瑰園計劃嘅，講真。但係玫瑰園計劃係幾好嘅一個安排咧，即係嗰種嘅設計啊，嗰種嘅諮詢啊，慢慢嗰個計劃啊，同而家係冇得比咯。 以前即係講嚟講去就係由下而上，即係佢由政務官同埋入面即係地區諮詢入面，即係嗰啲團體知道嘅情況去做諮詢去做呢個規劃。而家唔係調翻轉上面壓落嚟，我哋就係要將大嶼山變成一個旅遊島，然後就你下面啲人同我諗點去點做啊嘛，即係成個關係上下調轉咗啊嘛。 即使係以前我唔知啦，但係即使可能佢都係可能上都有相當多嘅，即係由上而下都好啦。但係佢哋做嘅 research 啊嗰種咧，我哋大家有信心好多咯。 佢哋係以前係有譬如話白皮書、綠皮書係 出咗一 啲，佢自己內部踢曬橋嗰樣嘢係真係實質可行，即係譬如 同埋嗰啲環評啊各樣， 佢哋係已經係入面內部係有曬，譬如你正反兩面佢稱過做得到，佢預咗人踢橋先拎出嚟。 同埋又唔會嘣嘣聲就去啊嘛，係好有規劃咁，所以唔會出現嗰啲嚴重嘅超支事件。但係而家你會係 高鐵嚟講咪？ 系啦，你即係高鐵係咁啦，你會 expect 根本而家唔使完啦，港珠澳大橋已經係超支啦， 係 根本全部都超支啦， 一樣唔超支，調翻 三個大白象工程咧，其實一路 機場啦，係 係第三炮咧，佢嗰個 deep sea drilling 嗰個計劃咧，即係又會再一次影響 成個。係。我哋呢個咧一定會揾一集嚟講基建慢慢。 係 係。一定會啦。嗱，先講翻嚟先，你參選先啦。 咁所以咧，其實我參選嗰時，其實真係嘅我好後期先決定參選嘅。 你幾耐做你嘅工作？即係落區落幾耐啊？選之前。 好少。 選之前其實我都係即係因為雨傘運動啦、雨傘革命啦，我哋一起去，即我諗成個香港一起上緊一個好寶貴嘅民主一課啦。咁、我都會意識多啲自己對於自己嘅社區應該可以付出多少少，應該關心多少少。即我諗我其實一路都有呢個心意嘅，因為我都係土生土長嘅人。咁我梗係想我嘅家鄉。是發展得好啦，我嘅親戚朋友都喺度安居樂業啦，好好咁樣做生意又好，生活又好。咁但係而家見到個局面係越嚟越令大家擔憂嘅。咁其實到九月嗰陣時候，頭先我都話，我都收到阿余漢坤先生俾我哋嘅佢介紹佢自己，係啦，嗰陣時佢仲係在任嘅。委任區議員嚟噶嘛嚇，佢已經有曬我哋啲地址，已經可以 send 到俾我哋，係好著數。咁而十月二號第一個佢就已經係登記咗啦嘛。咁嗰個期間我仲考慮緊嘅時候咧，係有一樣刺激我，就係因為佢即係呢個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佢哋呢種來勢洶洶嘅呢種發展咧，係刺激我噶真係。我真係覺得哇！我身為一個大嶼山一份子，或者香港人嘅一份子，即係我知道一定係會輸嘅，因為佢哋一定係已經係打通曬啲關係啊！當我特別我唔係好識呢個宇偉如先生喎，當我 Google 下佢嘅時候，頭先大家講咗佢少少背景，即刻知道哦，又係阿劉皇發嘅女婿啊，或者係佢已 係 啦咩係啦之類咁樣咁。但是呢我就覺得起碼呢我的出選呢是會幫助到我自己起碼我認識的朋友圈子親戚圈子或者社區圈子第一多一個選擇第二呢會對這個區議會選舉會多一份關心第三也都 show 到給不同的人士看哦有另一班人有另一個看法的我覺得這個就已經是一個很好的民主教育 實不知道 是啊 其實可能你自己影響到你身邊的人的角色 是啊因為在我那個 你的親戚朋友都是先 是啊我預了那個選舉工程裡面會多些機會去展示我的理念譬如我對大嶼山的想像大嶼山的保育或者綠色的政策將來我期望這些海豚回來或者是我們日後子孫能夠可以繼續享用即是整個香港的人可以享用呢個大嶼山嘅，即係繼續可以欣賞到佢嘅大嶼之美嘅。咁即係種種啦。咁事實上咧，呢486個人投我票嘅咧，其實我覺得佢都係好有吉事先會，或者係好有諗法先至會選我嘅。其實如果唔係咧，就求求其其咁是但啊，嗰個 friend 啊，嗰個可能有機會贏啊。咁即係或者利益上面，佢就會選咗第二個咯。咁就選得我嗰啲咧。相當多，譬如話我完咗選舉之後咧，我去借票啦，或者係喺街坊有時行過嘅時候咧，仲有人同我講嘅，加油啊！我哋計四年之後仲想選你嘅，又或者係係知道困難嘅，但係咧即係加油啊！都好想即係有另外一種聲音啊！又或者又同我講話，我即係完全認同你每一樣你寫嘅嘢，只不過可能有啲時候有啲人咧係未必有票啦，或者係係咯，知道我哋嗰、那個。即係個處境，即係比較弱啲咁樣，但係能夠將呢把聲音帶出嚟，我覺得都係一個進步。起碼有啲嘉賓同我講，如果唔係你參選咧，我哋唔會投票，因為我兩個大陸人唔識，係啦，另外一個地區嘅亦都係唔係好明星嘅咁樣當然有唔同人睇法啦，咁但係都唔會選佢咯，咁樣咁就會唔選咯。咁但係起碼我自己我睇。見到自己的參選是對我的社區是帶來一些正面的影響的我就覺得值得去做咯 所以即都是我們做這個節目就是想給你這些不同組織上來發聲因為可能大家覺得這個選舉完了之後大家還做到什麼呢其實 翻翻嚟自己社區做你自己嘢咯。可能之前話大家淨係集中喺金鐘、旺角之類，可能話大家佔領完個心好灰，但其實唔係噶嘛。其實呢個種子已經種咗 出嚟， 就靠大家落翻你個社區，將粒種子去發芽、去淋水嘅時候，你個社區咪係一個抵抗中共、抵抗赤化能力咯。呢、這個就係我哋做呢個節目初衷。 同埋我自己都諗啦，當我選嗰時候，四年之後，其實大家唔知咩事嘅。咁但係起碼我嘅關心或者我嘅參與咧。可以成為將四年之後，可能我輸選、或者我隔離嗰個，我覺得佢更加有潛質嘅。咁、起碼我行過呢條咧，我可以一起做選舉經理又好，或者係做一個 support group， 咁、去幫手都係好咯。咁一定會感染多啲我身邊嘅人， 所以賣廣告呢集就 share 俾你呢四百幾人睇，話你仲喺度嘅。系嘛？阿娥姐仲会喺地区帮大家做嘢嘅，咁亦都有 Anthony 帮你手啦。嗱，其实而家喺度， 都未必系帮人做嘢，系组织个组 织。系啊，同埋我自己，我成日都觉得， 系啊，社区保姆嚟嘅，系啊，好强调呢一点。 我都会觉得，即系我唔会觉得啊，我已经有喺社区度少少名啊，就一定系我出嚟。我觉得唔系 啊，你一个人， 我觉得系应该咧，大家都有，大家都有呢个，即系你当你关心社区嘅时候，你就应该考虑自己行多一步。 冇錯， 唔好下下係等嗰啲人為你去籌劃一個佢諗嘅一個 區議員，我選俾佢，佢幫我搞掂啦，佢開得啦，呢叫代議政制，唔係要選做乜鬼啫。第一問題就係呢樣嘢失衡咗啊嘛，即係呢班人個利益嗰個瓜葛太， 所以你係個個都有責任噶，即係社區係自己噶嘛。 所以我哋呢個民間社會咧，就因為我哋呢一個已經唔能夠信我哋呢個 public sector， 唔係我哋個政府啦。 冇錯， 個 private sector 同個 public sector 通常係夾埋嘅。咁又點咧？有乜辦法咧？就真係靠我哋民間社會，我哋所謂嘅第三股力量咯，去改變翻香港成個地方由社區開始。 同埋即使我覺得，即使個政府係好好都好啦，我哋都有責任去監察佢噶嘛。 當然啦，而家何況為咧，何況社會需要 關心。所以嗰啲人話自己關心或者係關即係愛自己嘅社會，你自己有責任咯。 唔好講啦，做啦。 係啦，做咯。譬如有啲乜嘢，你都可以去投下數噶嘛，可以俾意見噶嘛，唔係下下佢做得啦，即係咁就我哋就冇前途啦。 係冇錯，好似咁，我成日落區啦咁。咁好多人，哎呀，全靠你哋咋？我話你唔好 話， 我話唔好話全靠。 呢句好驚聽到，唔好靠 我。我就同佢成日都同佢講話，冇你哋，我哋冇用啊！我哋好少人啊！我哋全部都冇資源、冇錢，都係靠自己個心走出嚟。如果你哋唔走埋嚟，即係為自己出一分力咧，冇人幫到你。唔好諗住我哋幫到你，我哋只係做。都幫緊我自己， 能力有限嘅， 係啊， 時間都有限， 冇錯，能力有限。 你咁多人加埋力入嚟嘅時候咧， 冇錯， 我哋嘅力量咧就可以發得更大， 冇錯。 所以每一個人都有責任。 嗱，最尾就係吹個刺雞先，你哋嚟緊有冇檔講一次先？ 係嚟緊31号啊嘛，禮拜日啊， 31号， 阿陳茂波就會嚟梅窩。去做嗰、那個 兒童遊樂場啊， 係啦，個開幕典禮。咁我哋咧就有班熱心嘅街坊咧，就希望可以向佢表達一下意見，亦都歡迎大家嚟到參與，一起去向佢表達意見。 10点我記得 係啦，禮拜日10点。 嗯 嗯。咁另外咧，仲有一次喺石門甲嗰度啊嘛。 哦，呢次就睇咗呢次先，我哋再籌備 嗰陣，可能仲有呢個行動嘅，大家密切留意。 冇錯， 專業 係啦。 好嗱，最尾咧，我哋即係講一講啦，就係我哋城寨捐款啦 ，singjai.hk， 打開呢個網頁咧，撳捐款，入面有 PayPal 資料輸入，輸入完之後咧。記得等一陣一兩分鐘就會跳翻 PayPal 個版，咁大家就係多多少少都想要支持我哋城寨，想大家有公義嘅聲音繼續傳過去，就繼續記得支持城寨。好，我哋呢日喺度先。 OK， 如果大家即係有咩節目話題或者想上嚟講，記得 PM 我哋。我哋就係因為多謝阿 Candy 先，佢係因為佢 PM 我之後咧，我就籌劃咗今次呢兩集咁唔錯嘅節目，都多謝兩位先，多謝你哋，多謝 Kelly 同埋小燕先。嗱，如果大家即係你哋幾位嘉賓，仲有啲咩想嚟講，即管問我。 OK。 同埋咧，今次我都係傾唔曬好多嘢咧，仲想傾嘅，譬如想咪先講區議會，你同呢一班即係。鄉親或者到底點選咧？其實我想知道，同埋即 Anthony 係幫好多嘅人參選嘅嘛，即係可以 都俾你知道， 唔係即係我哋即係可唔可以即係遲啲再節目再分享其他經驗咧？可以即係其他話題兩位嘉賓繼續參與嘅。好，我哋下個禮拜星期三7点再見，拜 拜。